窗子，对你如期而至的回忆 I just can't help 对着你同步的呼吸，只为爱情而活着的人才是幸运，就算别人说我不清醒，我却宁愿情不自禁 I feel so 捷运站前，冷冰冰马路边，看着他为他戴项链，听着你送我的音乐，我爱你的那几年，那十几岁的雨天，就挂着风我今夜走吧，两个人能爱多远，是你让我目击爱情败了，然后感情分手的夏天，好吧，忘我心中这一切，让我能在很久很久之后想起一切。你用答非所问的脸，让我感觉有些晕眩。他站在他左边，这一秒钟，他笑得很甜。我爱你的那几年。那十几岁的雨天，就刮着风的今夜，走吧，两个人能爱多远，穿上你的毛衣穿过世界，看着那封信变成碎片，我问什么回忆最可怜，是不是在很久很久之后，想很久一天，我爱过，可是找不到永远，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肃然醒来，心情肃然转折身，品味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如果你问对方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其实就是想问我在你心里是不是最重要的，你是不是最爱我，然后你的他会怎样回答呢？回答是什么不重要，实际行动才是最重要的。越长大越明白，甜言蜜语不如实际行动来得更靠谱。你还在为了甜言蜜语而相信另一个人吗？好了，继续来听歌。在这里不光有甜言蜜语，不光有爱的表达，有更多好旋律好歌词，让你在这样的时间里尽情地放松一下。 那夜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月傍晚，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月傍晚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还留恋。那夜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月傍晚，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月傍晚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月傍晚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 刚才我在微博上读到这样的两句话，所有值得等待的人都会换着方式在你生命里出现，不停地折腾折磨你跳动的神经，你把它当作妖怪，其实他是你的精灵。有没有那样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觉得他像精灵，不管你有没有觉得你们像孽缘一样，他像妖怪一样，好像你们很难真的分开，很难真的没有关系了，总是或多或少的牵绊着对方，这种牵绊可能会让你们幸福，也可能 到最后还是各自转身。在这样的牵绊下，在这样的折腾中，你看清对方正确的打开方式了吗？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遇到了就可以陪你到白头，不折腾不磨合，又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对的人呢？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

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消失伤痕，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阴云散散，我们都来听哟。天苍苍，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深秀九科技的天堂。天苍苍，天茫茫，人心皆情难想，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天苍苍，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深秀九科技的天堂。天苍苍，天茫茫，人心皆情难想，那是我早已 来自杨坤的《牧马人》，读给你听这样的一段话：我们要走的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所以更要坚信自己。如果你想要被别人爱，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熊熊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全省第四次县市区委书记工作交流电视电话会25号晚召开，10名县区委书记登台亮相脱稿发言，省委书记赵克志做点评讲话，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许勤主持会议，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张晓明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同各镇区、街道、各单位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赵克志在认真听取发言后指出，10名县区委书记介绍了各自的工作情况，体现了新班子的新状态、新作为、新水平，对他们的经验做法各地要认真学习借鉴。赵克志指出，今年是党的19大召开之年，全省各项工作要紧紧围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19大来展开，要坚持把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作为根本政治要求，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着力增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和强大理论武器，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着力打牢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思想理论基础，坚持把对党忠诚作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和根本点，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锻造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政治品格，坚持把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政治原则，确保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着力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提供有力保障，坚持把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着力把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赵克志强调，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突出抓好重点任务落实，努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要扎实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进一步形成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全市科级干部学习贯彻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培训班26号上午在市国学教育基地开班，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增禄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刘增禄要求要充分认识党的18届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充分认识到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是顺应新形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实践，是引领新常态、实现全市后发跨越、高端发展的现实需要，是满足新需要、加强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要紧扣主题，全面准确把握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丰富内涵，要重点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确立，重点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新部署、新要求，重点推进党内监督和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要务求实效，确保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要坚持思想融入，着力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深化拓展，要增强内部凝聚，着力推进换届后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要落实从严要求，着力推进干部监督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据了解，全市科级干部学习贯彻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培训班将举办5期，参加第一期培训的学员主要是各镇区及部分市直单位的在职科级干部，共计160余人。开班仪式后，中央党校教授张荣臣为学员做辅导报告，对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详细解读。

握商业脉搏，抢占财富先机。新乐汇购物广场旺铺现货报售商，美食街16家商铺，一二层捆绑出租，每间400余平米，餐饮、购物、休闲、住宿、娱乐，多重商机正在向您招手，不要让财富与您擦肩而过。价格详情面议，招商地址：雁林路与石梅北路交汇处新乐汇购物广场美食街。财富热线：0316-575-8224、153-7325、0625。恒业金行携手张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盛会五一，钻石婚庆周，千枚克拉钻举杯嫁给你，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福成嘉兴建材城五一家装季，来就送好礼，领红包，砸金蛋，拿家电大奖，满1000返1000折扣券全场通用，更有欢乐抽奖乐翻天，免费接送，服务到家。 听说喜欢就要放肆，但爱是克制。要我说，你一来富达苏宁根本克制不了。日前10元抵200，买1000减150，这优惠不放肆购还等什么？详情店内咨询。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我见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我爱的人。 前两天有朋友跟我说，他是一个特别懒的人，如果说朋友已经到楼下了，叫他出去，他也很有可能怎么叫都叫不动。但是想想看，也要看是谁叫了吧。如果只是很熟的朋友，拒绝他也没有关系，然后你就是赖着不去。再或者是一个你没有兴趣跟他一起出去的人，如果是喜欢的人呢，跟你说下来吧，去兜兜风或者散散步，你可能马上就行动起来了，这就是差距啊。好了，继续来听歌。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倔强的烦恼算什么？西装配得上一克拉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力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太阳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不再重要，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紧张的烦恼算什么？有些事情却只能想象，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这世界太阳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不再重要，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 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复，这首歌给你快乐。 你有没有爱上我？ 着我鼻子，眼睛中一颗朵，傻傻的不停活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TFBOYS 的一首《青春修炼手册》，你最在乎的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呢？对我们来说，可能明天永远是值得期待的，未知的可能有太多太多。那期待明天的同时，该做些什么呢？当然是珍惜好今天，做好当下的自己，这样的话才会有更多美好的可能。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不要一味的回味昨天，最重要的还是珍惜好现在所拥有的。希望你是幸福的、快乐的、充实而努力的。好了，珍惜眼前的好歌曲吧，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彭佳慧《爱到无路可退》。 眼前不是绝路，我还能哭，只是我不愿承认你对我疏忽，怕你的温柔低估，才让短暂的幸福酿成一生的错误。